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了，非常的开心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今天呢是小长假后的第一天，不知道你的灵魂是游离在假期当中呢，还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？不管怎么样，送一首开车加油歌给你，努力工作，好好赚钱吧。 知道是我的错，不需要理由，别爱提及，谁都不要让谁再失控。裙子打扮随风飞落，已经是很久，孤单背后总有思绪飞走被遗漏。我需要恋爱的自由，不想被你猜透，爱的滋味那么一点我也就足够。你不需要那个永远，只想到最后，其实表面坚强的我心里也温柔。我需要恋爱的自由，只想和你牵手，不管情要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。你不需要那个永远，只想到最后，疯狂般的恋爱滋味谁都要追求。知道是我的错，不需要理由，恋爱季节谁都不要让谁再心痛。裙子打扮随风飞落，已经是很久，孤单背后总有思绪飞走被遗漏。我需要恋爱的自由，不想被你猜透，爱的滋味那么一点我也就足够。我心里也温柔，我需要恋爱的自由，只想和你牵手，不管听到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。不需要那个永远，只想到最后，疯狂般的恋爱滋味谁都要追求。我需要恋爱的自由，不想被你猜透，爱的滋味那么一点我也就足够。你不需要那个永远，只想到最后，其实表面坚强的我心里也温柔。不需要恋爱的自由，只想和你牵手，不管情要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。不需要那个永远，只想到最后，谁都要追求。 还好有些风景留不住，不然太舒服，还为眼前弄闹庆祝。青山在上路，好在太孤独，才了解要什么填补。爱和有些泪水留不住，粉丝以为冒险一起凶，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，改变了归途。旅途只好是旅途，一生即是一万步，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换骨。陌路一样是逐鹿，不把客栈当归宿，家人全都是身外物。 相扶，心相为的苦，何不如意和平相处。还好我是命运难不住，否则何来亡魂的顽固。不在乎因输的赌注，失去了脸皮，没错到反复。你就知道是爱就一生几十万步，我只是不是要不断做太花头。我努力要是出路，不把客栈打碎，却还在迟疑，努力的我保持镇定，努力开拓话题，最后却溃不成军。为什么如此的美丽，深刻的落在心里最温柔的哭泣，每一天无法不想你，连闭上眼睛怎么都是你。你可不可以 想你，连闭上眼睛怎么都是你。你可不可以爱我，可不可以想我，虽然我对自己没有一点的把握，别害怕我难过，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，至少坎坷能告一段落。你可不可以爱我，可不可以看我，反正看或不看我依然是魂落魄，全全不是没有，拒绝也不是一种罪过，你能给我快乐还是寂寞。想念燃烧个不停，不快只剩灰烬，你是我的呼吸。可不可以爱我，可不可以想我，虽然我对自己没有一点的把握，别害怕我难过，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，至少坎坷能告一段落。 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重新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，充满幸福能量。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的现象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的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哦。 火腿蛋的奶茶，昨晚说的梦话，办公桌上的灰尘，烦恼还在昨天，今天重复昨天，星期六一个约会，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有梦所有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，我们真实的从前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

开心，曾经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，所以最开心，曾经想念最伤心，但却最动心的情。 你是否已经看见山水月，看它慢慢地远，慢慢缺，缺着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怨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你搭乘那班机一起飞，飞过六环日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，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，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托把衣服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，看它慢慢地远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人在心里变成感谢，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，等它慢慢地去，慢慢远，有了有情人赴今深夜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Yeah. 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，农历3月初9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7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9度，廊坊多云，17度到9度，首都北京阴转多云，18度到9度，近邻天津雾转多云，17度到1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今天我是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清明时节应该以养肝为主，可以吃一些利于肝脏发生疏泄养阴的食材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甜食，再有就是燕麦、荞麦、扁豆、薏米、花生、黄豆、芝麻、葵花籽等这样的食物，既是五谷类食物，又是种子植物，营养是十分丰富的。谷类食物可以养肝除烦祛湿和胃润肠补虚增强抵抗力，很适合这个节气哦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夜里庆祝首期贵州旅游看房团以五炮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，第二期贵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惠州，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，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，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，北有京津冀一体化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机遇就在眼前。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，半城山水半城湖，四季温暖如春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，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。如果你想宜居创业，如果你想颐养天年，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，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现在呢正值春天，气温越来越高，人非常容易疲倦困乏，总感觉没睡够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妨试试冰糖薄荷茶。冰糖呢可以镇静紧张的情绪，提神解郁，有助于驱散春困带来的倦怠感。伴着接下来夏天为你送出的好音乐，喝上一杯冰糖薄荷茶，是不是很爽的感觉呢？ 遇见多情中，你与我相拥，说海誓山盟，怪夜色太朦胧，把劝告当耳边风，我放任冲动汹涌，

了，痛过痒了，还怕什么？ 有你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选择追着，清醒着，疯着，癫着，哭着，笑着，听着，执着。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为爱而活，放手一搏，为爱勇敢，死而无憾。为爱是你飞跃，绝不退缩。别无选择， 无畏的勇气在我心里燃烧， 燃烧， 滚烫的血液正在沸腾着我，没时间再犹豫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5日星期三。花海专线之称的京郊铁路 S2线迎来了大批游客，人们都想乘着这趟列车享受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。因大量的游客聚集 S2线黄土店始发站，火车站临时采取了站外候车、分段进站的方式，保证游客乘坐的安全。据了解 ，S2线全天发送旅客达到9200人次，是平时的6.6倍。三日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，北京市各大公园百花初绽，春意盎然。市属的十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11万人次，排名前几位的热门公园包括颐和园、玉渊潭、动物园，预计全天游客接待总人数将突破70万人次。百年梨园情，千亩繁花开。燕郊大石各庄第12届梨花节4月8日盛大开幕。本届梨花节特邀汉服走秀、民乐演奏、古风歌曲助阵，开启百年梨园古风音乐盛会，以百年梨园为画布，为您重现千百年前早出暮春、酒暖花生的诗情画意。活动当天，所有着古装、民族特色服装女性和16周岁以下男生均可免票入园，并可免费参加梨花宝贝选拔赛。一等奖一名，奖励价值3000元的华为 T9 手机一台；二等奖两名，奖励价值2000元的泼墨丝巾礼盒一套；三等奖三名，奖励价值1600元的百年梨树两棵一年；金色奖20名，奖励价值80元的折叠双肩包一个。参与奖30名，奖励价值50元的运动手的一个。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，全系标配9速自动变速箱，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，首付低至20%，利率低至1.99%。详询三河光世智达3725888。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月黄昏周震撼来袭。 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，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，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相信有很多人呢都要开始运动起来了。很多大忙人只能选择假期集中锻炼，但是人长时间不运动，肌肉处于松弛的状态，突然运动呢会打破人体生理和机能的平衡，甚至导致运动的伤害。北京体育大学人体运动科学系的教授指出呢，运动应该循序渐进，可以选择强度小的慢跑或者是哑铃、俯卧撑等简单的力量练习，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哦。当然，运动最好的调味剂就是夏天为你带来的好音乐了。 终于看杂志，不再先看他的星座运势，分手后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黯然无事，昨天的眼泪是明天的事，青春就该有故事，想做着想要看都会有新的答案，世界很快，也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差不多，不枉再好玩怎又被在放假之前，我决定不敢的享受孤单。在放假之前，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。自由被在放假之前，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。 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不停，我向往着你，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，还有心中的爱浪，我用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，今天最响亮，田野中央收获坦荡，一抱向我的翅膀，我向往大坚强，穿过所有忧伤，你站在前方和山岗一样，看着我高高飞翔，我向往那坚强，穿过所有忧伤，你站在前方和山岗一样，我靠近你的肩膀。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地，我向往着你，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，还有心中的白浪，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，今天最响亮，田野中央收获坦荡，羽毛向往那翅膀，我向往那坚强，穿过所 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背一些名言警句，年龄大了可能不会背了，但是多读一些并且理解它，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很大的好处。今天和大家分享林肯的一句话，他说一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，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别人争论，不但有损自己的性情，并且呢会失去自己的自制力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，不妨对人谦让一些，与其跟狗一路走，不如让狗先走一步。如果给狗咬一口，你即使把狗打死，也不能够治好你的伤口。 It's all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.

是空气中的流星，不停。我的理性还是偏心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，爱你，哦，爱你，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 Shut up.

如果你想宜居创业，如果你想颐养天年，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、自由成长，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有的时候你羡慕别人的好身材，却放不下手里的高热量的食物，你抱怨总没有机会垂青，却忘记了自己的拖延散漫，你向往别人看过的风景，却抱着手机在家里宅过一个又一个周末。身材不好就去锻炼吧，没钱努力去赚，别把窘境迁怒于别人，唯一可以抱怨的只是自己不够努力。所以夏天要放一首歌为你加油鼓劲吧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们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等我再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向最远处。

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。